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正当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喺佢嘅八日就职之后啊，佢嗰个功过咧系备受美国嘅极左派啊，同埋咧外边嘅嗰啲仇侵分子嘅围攻之下咧，就估唔到咧 Donald Trump 咧就喺乌克兰嗰个问题嗰度咧就已经有斩获啦。咁原来梵蒂冈啊教宗嘅丧礼咧，就 Donald Trump 咧系捉咗泽连斯基。在梵蒂冈的大堂里面担张凳仔单对单的15分钟得到一个很大的进展。这个相比起两个月前泽连斯基在白宫当众受辱，那次咬了差不多45分钟，就没办法令到泽连斯基入去签扩藏协议。现在的15分钟大体上是搞定了这个扩藏协议的了。而泽连斯基呢亦都摇身一变咧，系变咗侵粉，因为咧就已经同呢个川普咧系达成协议。而泽连斯基咧虽然喺白宫嗰度咧系遭受到侮辱，但系佢其实一直嘅立场咧，对阿 Donald Trump 嚟讲咧，不但冇再公开发表昂言，而且咧不嬲都系话乌克兰咧系服从美国 Donald Trump 啊吓嗰个领导嘅。好啦，呢个协议系咩咧？最新美国方面透露的消息就是最大的进展就是将乌克兰的那个矿床当然就是交给美国来开发，而且开发出来的利润就是好像以前一向都报道的样，就是跟乌克兰是一人一半，然后呢美国会将在乌克兰开采到各种矿床的利益呢就取之于乌，就用之于蓝，就在那里是用回拿来做对乌克兰的种种的援助，包括军事的开支和战后的那个和平的那个基本建设。所以这条数是只有 Donald Trump 才想得出来，是相当之绝的。至于克里米亚和乌东那方面是怎样呢？原来就是另案分开处理，就是你泽连斯基在这个乌克兰矿床那里先跟我签了五十五十先。至于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主权呢，乌克兰根本不需要官方承认是被俄罗斯占领和割让。这方面呢乌克兰保持含糊，但由美国那方面呢是交给他来到操持。现在什么迹象呢？就是很可能现在揸住这个协议呢 Donald Trump 进一步就向这个普京是施压了。好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整个乌克兰里面它重大的种种的个稀有矿床，包括这个电动汽车最需要的锂，另外还有锑、锰、钛，另外还有很多譬如说用原子弹要的油，还有天然气和石油。现在这个和平协议呢就一定要这个矿床是跟乌克兰对分之后作为基础，而且泽连斯基亦都应承在日后停火或者和平之后开采矿床的期间是跟这个乌克兰展开和平建设，因为很多地方基辅这些被俄罗斯炸坏了，你重新要起翻啲桥啊，起翻发电厂啊，建翻嗰啲大厦咁样咧，吓嗰啲订单建筑合同咧，系凡亲帮助过俄罗斯的国家咧都不能够参与。咁即係话呢中国呢係冇可能呢喺战后嗰啲咁嘅国有工程公司呢就伸隻脚入嚟呢分一杯羹。呢、這个对比起呢就係二十几年前嘅伊拉克战争。嗰陣时保小布殊呢就呢个911呢就出兵伊拉克。结果由美国呢係做咗老衬。美国呢虽然呢推翻咗侯赛恩嘅政权，但是呢炸烂了很多巴格达、伊拉克的建设呢就竟然由中国、很多石油公司、基建公司、一声不该伸只手入去呢 就攞咗好多合同。而家今次 Donald Trump 咧就冇咁老襯啦，佢嘅美國就係咧將中國咧係拒絕在日後嘅戰後重建啊嘅計劃之外。嗱，呢個亦都可以諗得起。最近啊，澤連斯基咧就出聲啊，話咧係中國咧係有軍事援助到啊呢個俄羅斯係嘛，亦都俾澤連斯基咧啊嗰個烏克蘭嗰度咧生擒活捉咧係好多個呢啲中國嘅軍隊著曬軍服，有證有據。原來呢個咧係一個伏筆，就係、是、烏克蘭咧就要呢個中國解釋，中國當然唔解釋啦。唔解釋嘅話咧，就即係俾烏克蘭捉到正。你係有咧對俄羅斯啊實質嘅軍事援助，就係、是、派兵，所以咧就用呢個理由啊，就將來將中國所有嘅工程建設啊啲合同排斥在外啦。嗱，而家呢個咧就係一箭雙雕，一石二鳥。嗱，而家問題就係普京得到呢個消息係點咧？佢知道咧係對於烏克蘭嚟講，美國啊同埋美烏之間嗰個聯手咧係更進一步，所以佢連日以來咧。就加強啊，係對呢個烏克蘭烏東地區嘅飛彈嘅轟炸，同埋咧係無人飛機。咁咧就你要停火咩？啊，佢普京咧就話五月八號咧停火兩日。呢個咧因為佢要搞一啲咧紀念啊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嚇，就叫納粹停戰咧。佢要強調係蘇聯紅軍咧當日咧係進入柏林，佢要趁嗰、那個。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佢聲稱嘅衛國戰爭啊，喺呢個80周年嘅時候就停火兩日。之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就露出一個面真面目啦。停唔停火已經唔重要，佢見到咧就係、是，如果美烏之間簽訂呢個擴床協議咧，係對自己不利啊，所以咧有少少咧係發矛。之但係呢個係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個人嘅一大勝利，係咪啊，鮑生？ 係冇錯啊，咁啊。当然啦，任何嘅谈判咧，喺镜头或者镁光灯之下咧，都系唔着数嘅。嗱，你睇睇梵蒂冈短短嘅十零分钟，净系 Donald Trump 同泽连斯基嘅促膝而谈，其实已经咧决定咗今次嘅乌克兰嘅矿产协议。嗱，今次嘅矿产协议咧，有人会觉得系咪城下之盟咧？系，但系咪必要咧？亦都系，因为里边咧对乌克兰同埋美国各有好处。嗱，当然你可以话系丧权辱国。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乌克兰现在其实是没有其他的 cards， 即是没有其他的牌可以打。除了依靠美国的支援，同埋呢美国继续提供武器以对抗普京，边打边和谈之外呢，其实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欧盟各国领袖呢虽然动作多多，但是实质上呢的介入呢，他们始终是有一个顾忌，因为他们贴住普京，他们怕激怒普京而将整个欧洲呢步入整个战火里面。今次的協議呢、其實有象徵性的地方的。第一，最重要是烏克蘭現在是美國看的、如果用回社團的角度呢，即是大家爭緊銅鑼灣、爭緊銅鑼灣的時候，突然間其中一方就說呢，銅鑼灣裡面所有的酒樓的收益、有另外一個大佬是有份的。那這個情況之下呢，變了那個第三方的大佬已經有一個切入位和有一個、話語權了，可以我哋叫做出师有名地咧去介入今次嘅谈判里边。另外有两段嘢咧系值得注意嘅。第一段咧就系、是、关乎咧里边佢话咧large scale destruction caused by Russian full 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 即系话咧今次嘅协议里边 ，Donald Trump 冇回避到俄罗斯系大规模军事入侵乌克兰呢个客观嘅事实。咁呢句嘢咧会令到乌克兰，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都会觉得合理和容易接受。而另外一段呢就写得含糊一点，我用人话去讲，就说里面呢那个资本的贡献是会随着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增加。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简单来讲，用人话讲，就是说如果未来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美国可以在这个矿产协议里面攞返更加多嘅收益，即係话呢美国唔係无限期无偿地去军事援助，係会通过呢个矿产协议里面嘅收益呢，如果援助越多，佢里面攞返嘅矿产收益呢係会越多嘅。咁呢一点呢亦都符合咗 Donald Trump 一直以嚟呢觉得美国係冇理由呢无条件咁样去抌钱，将纳税人嘅钱呢放喺一个远在欧洲嘅一个国家嘅战争里面。 咁所以呢两段呢係各取所需，亦都令到两个国家呢嘅国会又好啊，或者舆论又好呢，係会觉得呢个矿产协议呢对双方嚟讲都唔错。咁当然啦，普京方面仲未有反应啦。咁而实质嘅意义喺边度呢亦都有。因为里面呢仲有一段关乎呢个喺乌克兰嘅官方网站里面登即係登上呢个文本呢，就话未来呢呢、這个协议呢，即使乌克兰通过新法律或者修订法律，政府仍然要为呢个合伙方提供不低于本协议现存嘅优惠待遇。嗱，我又讲人话啦，即係话即使有新政府上台，即使未来嘅总统唔系泽连斯基，你修订呢个法律又好，将个法律改变又好，取消啲法律又好，但都唔能够呢将而家嘅矿产协议嘅收益呢是降低，只能够提高嘅啫。即係话新政府上场，你唔能够推翻呢次嘅协议，亦都唔能够呢减少美国方面嘅收益。咁进一步保障到呢美国喺未来喺乌克兰里面，即使换咗新政府，即使换咗一个亲俄嘅政府，假设美国嘅收益呢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减少。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矿产协议呢係 fair enough 啊，即係话公平啦。亦都呢係俾到双方面呢有一个落台阶，进一步呢亦都可以令到美国特别是 Donald Trump 呢名正言顺地进一步介入去呢个和谈里面，甚至拎住一份矿产协议去逼迫普京，就话喂，如果你继续炸，你可能炸咗嗰啲矿床啊、发电厂啊、桥梁啊、发电机啊，全部系我有份㗎喎。你系咪应该收敛下，或者如果你继续炸呢，我还手㗎喎，或者我会提供更加大嘅军援喎。咁呢点呢可能都系 Donald Trump 呢一个谈判嘅技巧。至于普京受唔受呢，咁呢点呢我哋就要睇落去啦，陶生。 普京当然睇到唔舒服啦，因为以佢咁老练嘅政客呢就知道有好多嘢喺个协议度唔会写明。但系实质上喺呢个协议签咗之后，长久呢就系美国有一个准叫做军事势力呢就布置喺乌克兰。呢、這个准呢就即系点解呢，就佢有好多工程人员、科学家，任佢派几多入去甚至呢佢可以派美国嘅工人、半技术工人入去呢帮手开采。呢啲半技术工人呢虽然穿住条工人裤，可以呢里面呢係混杂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同埋美国嘅秘密军事人员。这个呢喺嗰度呢係有牌开采嘅呢个矿床。当然普京以过去二十年来呢，佢係曾经策动乌克兰国内嘅亲俄势力呢喺个总统大选嘅时候呢係夺取一个权力。所以后来才有泽连斯基一个亲美的政府上台。大家都记得在乌克兰呢是曾经有个颜色革命。在这一场战争之前，美俄之间在个总统大选那里是互相呢是有交手。所以乌克兰出现过呢亲俄的总统的。咁所以呢就是现在你美国佬插了只脚入来在这里看着矿床的话，咁俄罗斯日后在乌克兰是每一次大选是策动反颜色革命，推自己的傀儡总统人选上台是困难很多，甚至是没可能。这些就不会在矿床协议那里是写明。这些亦都是话给那些仇侵和美国的左交分子听，这个政治不在台面那里和在个荧光幕上你看到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个协议不但没有双权辱国，现在是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最佳的方案，而且对于美国来讲就叫做因祸得福，将错就错，就是在里面夺得什么呢？根据这个协议，美国是得到什么呢？就最重要就是这个锂电池所需要的这个稀土叫锂，因为每一架 Tesla 的电动汽车它需要用的锂是有63公斤那么多，所以锂这个稀土呢是在二十年前的$1,500一吨呢，现在暴涨至呢是$20,000一吨。到2024年呢，锂这样东西的需求呢会增加40倍。好多人就说现在中国手上握有稀土是变成呢打击对美国这个关贸战的有力武器。但你揸住的稀土不向美国输出呢，美国即刻可以泽连斯基那个矿藏协议那里呢几乎攞返晒咁滞。 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话石油同埋天然气。嗱，仲有佢话凡亲啊，系同俄罗斯买亲石油、天然气嘅国家，美国咧就将会咧系向呢国家咧系增加关税。嗱，而家有一个议案咧，就由南卡罗来纳州嘅共和党议员 Lindsey Graham 嗰度咧系草拟紧，喺国会嗰度咧系夹击。嗱，而家向俄罗斯系入口紧天然气同埋石油嘅咧，最大嘅国家当然就系中国，所以喺嗰边咧就反包抄翻，就即系话我向你加关税咧，又多一条好坚固嘅理由。另外，亦都系剑指紧欧盟，包括系德国。你呢三年来你声称咧就喺度支持紧乌克兰咧对抗俄罗斯，但系你嗰边咧喺台底仍然系直接同埋间接买紧俄罗斯嘅石油、天然气。所以呢个矿藏咧系一个协议啊，系一石数鸟，警告埋欧盟嗱，你好收手，你唔可以再买俄罗斯嘅天然石油气。咁向边个买啊？梗系向美国买啦，系嘛？或者系美国指定嘅北欧国家咧去买。嗱，所以呢个协议咧系对于成个欧盟嚟噶嚟讲咧，暗中系打咗一巴。喺咁嘅情形之下，泽连斯基咧系冇任何唔接受嘅理由。至于你话桑唔桑权辱国，正如 Donald Trump 讲，唔关佢事，因为佢话如果嗰四年佢连任到做总统咧，你乌克兰根本唔会被俄罗斯侵略。嗱，呢个当然系假设性嘅问题啊，而家冇人拗呢样嘢。个事实就系、是、你1月6号嗰个国会骚乱事件，你民主党同埋美国嘅左翼势力夹手夹脚怼冧咗 Donald Trump， 等到冇得连任之后。呢四年确实咧系鸡毛鸭血，唔好讲话阿富汗撤军嗰度肉酸，啊缅甸嗰度军事政权政变成功呢样先最惨啊！因为佢系亚洲国家，所以西方嘅传媒啊系提都唔提啊。嗰场啊缅甸嘅军事政变咧，那个军事嘅右翼政府咧不但拉咗昂山素姬，而且咧系杀咗好多呢啲咧系抗议嘅大学生。呢啲咧，美國左翼傳媒係一字不提。好啦，另外就係、是、啊，呢、這個烏克蘭戰爭咧死咗咁多人 ，Donald Trump 係理直氣壯喎，呢啲關我鬼事啊！我而家上嚟，我同你咧係執蘇州市，呢篤蘇州市咧 ，Donald Trump 仲好串咁話咧，我出頭咧就執得靚靚仔仔，因為嗱呢、這個礦藏協議咧亦都隱含一條，佢完全冇否定，如果你普京呢场战争打落去嘅话，美国咧系会继续咧系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嗱，所以呢三个月啊，100日以来 ，Donald Trump 所讲嗱，而家切断乌克兰啊，个军事援助啊，个卫星嗰度都断埋啊，同埋呢场战争根本就系你泽连斯基要负责啊，系你搞起啊，呢啲全部就开天杀价，系烟幕同埋呢个姿态，因为喺呢个矿藏协议里边咧。是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是美国已经肯定了这场战争是俄罗斯是单方面残酷的侵略和破坏。这句亦都令到泽连斯基向乌克兰国会和人民有所交代。所以为什么这个矿藏协议在这15分钟是容易搞定呢？因为上次叫泽连斯基来我签过白宫的协议是有90页那么多，里面那个条件是相当苛刻，包括要个乌克兰咧系亲口承认乌东同埋克里米亚咧系割让咗俾俄罗斯，但系今次咧呢个新嘅协议咧就冇90页啦，只系得12页，就系将乌克兰东部同埋克里米亚嘅主权咧就分拆开，就净系讲呢个矿藏，咁令到咧泽连斯基咧系有所交代同埋有得落台，而 Donald Trump 最紧要咧就系快快脆脆伸只手入去乌克兰嗰度。有几多稀土咧，就可以立几多。呢个咧，亦都朝夕不能再等，因为要对付中国对于稀土出口嘅制裁。好啦，咁啊，普京嗰度系点咧？嗱，我预测啊，佢下回分解。当佢签咗泽连斯基呢个协议之后，佢就会对普京咧软硬兼施。嗱，我而家咧就名正言顺，我会将我个势力开入嚟乌克兰噶啦。乌东嗰度咧，我已经叫咗泽连斯基咧唔好再嘈啦，我当系你占领啦，系嘛？嗱，佢喺嗰个条文嗰度，将来咧佢可以咁讲嘅，字眼嗰度任你玩嘅。 佢话美国而家可以咧系承认，譬如话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同埋克里米亚嘅有效占领，佢可以避开主权 sovereignty。sovereignty 呢个字咧系唔提嘅，喺承认乌克兰嘅东部同埋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有效管治嘅大前提之下，我预测 Donald Trump 就揸住呢一个美乌扩藏协议咧，就走去引啊普京。嗱，你占领乌东唔紧要，你继续占领，之但系里边嘅扩藏，乌东嗰边我同你咧系类似一个合作嘅开采嘅办法。嗱，如果你停火，我即刻咧系同你一齐玩。咁你仲打咩啫？以后冇得打啦。跟住仲有啊，可以引普京。如果你同我美国逐步啊系化解敌意同埋和解嘅话咧，不止乌克兰东部，成个俄罗斯，你嗰啲森林、矿产、石油、天然气，我再同你合作开采。而且咧，我会用大量嘅美国嘅基建嘅援助，系帮你开发。然后咧，逐步拉你入去国际经济体系。嗱，呢个咧就系普京冇办法拒绝嘅条件啦。嗱，所以而家呢个同乌克兰签署嘅扩藏协议咧，系第一步。跟住咧就会揸住呢个协议咧，就去打去压呢个普京。嗱，如果你唔签，你冇好处啊。因为我名正言顺，我都已经开入嚟乌克兰噶啦。你仲打咩咧？吓，你已经磨咗你三年啦。你而家军队都唔够。你而家咧消耗元气，系得翻半条命。你唔好喺面前咧喺度冲大，喺世界面前冲大头鬼。你系吞唔落乌克兰嘅。如果你啊精精地咧，你就咧同我咧系一齐咧，根据呢个同乌克兰扩藏嘅协议嘅精神，将乌东啊嗰个资源亦都俾一半俾我，然后俄罗斯国内嗰一大片，哇！真系你够你食十代啊！然后咧就将你俄罗斯咧吓逐步吸纳入咧，系美国重新设计嘅西方秩序里边。嗱，呢个你话普京有咩理由 say no 咧？系嘛？嗱，一睇如果佢同乌克兰签咗啦，咁你普京继续想吞食乌克兰咧，呢个系冇可能。对于欧盟嚟讲咧，口口声声话，口口声声话，喂，你而家咁样咧系姑息啊普京嘅野心、哦。吓、啊，佢会进一步啊，系会侵略呢个欧盟个国家嘅。呢、这个我觉得咧，技术上亦都系不可能。点解啊？你睇呢个往绩，呢、这个普京咧第一次进兵格鲁吉亚嘅时候咧，系2008年。喺六年之后，2014年，佢先至咧系再进军呢个乌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之后咧，系仲要咧系8年咧，先至咧佢会喐嗰个乌东。嗱，佢今次烏東咧係好大嘅損失，嚇係俾咧呢個烏克蘭啊嗰個反抗嘅勢力咧係搞到佢焦頭爛額。即使到咗今日，而家咧話呢個《華爾街日報》嘅報導，烏克蘭嘅春季攻勢咧係非常之弱嘅。首先咧就係你唔好睇小烏克蘭，烏克蘭用咗大量嘅無人機，用無人機去轟炸烏東嗰度同埋邊境嗰度嘅俄羅斯嘅地面軍隊。嗱，而家最近咧一个最新嘅一个季节咧，就系、是、俄罗斯嘅军队喺乌东嗰度啊，系被乌克兰啊击毙嘅咧，就有85%系用无人机，即系话乌克兰打落去咧，系损耗地面军队啊嗰个比例系越嚟越低啊。无人机嗱，如果签署咗呢个扩藏协议，你亦都唔知道美国 Donald Trump 系会唔会继续秘密向乌克兰咧系提供无人机嘅援助，咁你嗰阵时啊，当阿拜登你又吹咩？啊，你够唔够胆喐美国啊？欧盟呢啲啊，其实咧成班懦夫咧就企埋一边噶啦。啊，你又真系俾人睇嘢？点解欧盟冇用咧？欧盟而家仲喺度开紧会，喺度倾紧咩咧？哦，喺乌克兰和平之后，欧盟国家应该咧派几多维持和平军队咧？系派驻入去乌克兰啊，然后咧守卫佢。嗱，呢啲系废话嚟嘅，点解咧？因为你而家欧盟喺度讲紧喺停火和平之后，你会派几多军队？但系你欧盟咧，系对于停火同埋和平，你又冇任何能力嘅贡献嘅。你要令到佢停火和平先，你先至喺度讲咧。喂，大家我哋夹啲啦，吓英国出几多啦，法国出几多啦？但系你军咩队啊？系嘛？你而家嗰啲军队咧系非常之少。 譬如说英国的陆军人数只有73,000，是拿破仑和威灵顿勋爵的战争以来最少的数字。法国的陆军只有120,000，而德国以前在20世纪是威震全欧洲的，现在的陆军只有62,000，比利时8,500，而挪威是最少只有4,000。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对欧盟反台不满的原因了。而家我俾个机会你，每个国家建军自强，你欧盟应该咧行一条军国主义嘅路线。嗱，而家我帮你搞掂乌克兰嘅矿藏，我而家话俾你听，未来至少5年甚至10年，俄罗斯冇可能，亦都冇能力，亦都冇借口咧，系发动任何向西扩张嘅战争。咁喺呢段期间，你欧盟一定要自己拨出军费，你自己咧建立军队。法国、德国、英国，我唔会再撑你。嗱，呢个咧就真系非常之聪明同埋远大嘅布局，因为你时时惊啊嘛。普京咧得到好意咧，佢即刻打过嚟嘅，打乜嘢啫？我而家美国有个势力啊，有一个叫做 potential 嘅 military presence 就已经建立喺乌克兰。所以令到欧盟全部冇晒声出，英国又好，德国又好，法国你咪继续喺度嘥口水开会咯。就算你话乌克兰实现和平啊，停战之后啊，各国点样分派军队入去，你分咩派啫？得个10,000-8,000，你守自己都唔够吓，你咪利用啲3-5年，我美国佬系帮你维持乌克兰和平嘅期间，你自己搞掂。你要将国防个 GDP 同埋國防嗰個比例咧，係由3%增加到5%。如果唔係，我美國即刻釜底抽薪走人。嗱，呢啲就叫潮州佬魚蛋唔打唔爽，係逼你歐洲國家再加埋英國生性啊！所以點話 Donald Trump 呢個戰略佈局啊，喺歐洲嚟講咧，我唔可以講話你而家一定會咧係100%贏曬。之但係喺一個咁嘅劣勢之下，亦唯有用呢個辦法。先至可以平定到个局面，系嘛？你除咗信佢，你而家信边个？佢话俾你听，你唔想信奥巴马啊？信啊呢个差婆啊？何锦丽如果佢做咗总统啊，佢谂唔谂到呢啲桥啊？ 喺签署协议 加埋嗰个咁啊副总统华兹啊，话去过中国教过几年英文嗰个啊，你靠呢撇嘢啊？你觉得可唔可以交到咁嘅功课啦？个答案咪就系 no 咯，系咪啊？ 在財長貝森特簽署完之後，其實都已經打開口牌，說這個協議是對雙方來說都是公平的。而最重要的，其實他向普京說是時候結束戰爭，因為在 Donald Trump 在個內閣會議裡面也都提到，這個協議裡面他們能夠開採這些稀土，而美國能夠進入這個國家開採，令到很多壞人遠離這個國家。什麼是壞人呢？當然就是俄羅斯普京啦，或者一定会远离我们的开采区域。即是说假设这个 Donald Trump 或者美国指定了在乌东一个地区一个山头里面开采的时候，这个山头其附近的地方就是属于美军美国的势力范围了。如果普京依然是攻击的或者取道这里的，即是说破坏了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就有名正言顺出兵或者介入战争的可能。这一点当然普京不会这样做啦。咁但係如果咁样呢，亦都会限制咗好多俄罗斯呢嘅部署。咁而头先我提到呢嗰、那个协议里面第六章嘅第五点呢，其实我觉得至为重要。因为由呢个签署协议嘅一刻呢，任何美国提供嘅新嘅援助，包括武器系统、弹药、技术甚至训练呢，都会计入去佢哋双方协议里面啊美国嗰部分嘅收益。嗱，换句话讲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开采呢啲矿藏协议咧，唔系短短一两年间咧回本嘅，系数以十年计。其实系将成个乌克兰未来嗰、那个资源咧作为一个抵押，而呢个抵押咧系可以俾美国嘅国会或者系所有嘅人民去理解一样嘢，就系、是、美国将会可以源源不绝提供新嘅武器，而佢系有偿嘅。呢个有偿咧，虽然一代人未必可以享受得到，但起码咧。佢唔会系所谓白头片啊！打完之后咧，完全咧拍拍手，结果重建咧就益咗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系啦， 变咗美国而家我预期咧系会更加多嘅武器同埋弹药咧源源不绝送入乌克兰，因为全部都会找数嘅。而 一句绝口不提啊，冇提到之前 Donald Trump 俾人批评或者讲到烂嘅，话成$5,000亿嘅军事援助咧，全部打水漂，唔提啊，呢啲抹咗去重新计过，嚟紧新嗰啲先至再计。嗱，依个计法咧，亦都会令到乌克兰好舒服，因为如果唔系咧，要计翻条旧数咧，咁又有得拗啦。因为究竟当时系援助啊，定系借贷咧？咁总之而家就一笔勾销， 唔同你拗啦， 定系计将来。咁于是计将来嘅时候咧，条数啊，十年之后先至找，廿年之后先至找，即系调转逃生。如果你啊话我呢个啊将来20年、30年之后嘅收入先找翻条数俾你，我都源源不绝向你借钱啦、啊，系咪先？ 咁 借完之后唔使还住啊嘛。 你话泽连斯基系咪咧反应咧？梗系咧反应啦。点解啊？因为你里边嗰啲稀土同埋矿藏非常之丰富啊嘛。啊，净系你啊嗰、那个矿藏咧有三笪地方。另外一除咗喺乌克兰中部同埋西部咧，另外仲有一忽咧系靠近乌克兰东部嘅边境。另外仲有一只叫孟啊，系嘛？就咧乌克兰咧系全世界咧系蕴藏最多有24亿吨啊！嗱，呢啲系慢慢开采啊！你话桑唔桑权辱国啊？呢、這个睇下你系几蠢啊，先至会话桑权辱国啊！嗱，呢个咧系唔系将成个乌克兰啊嗰个矿藏啊，系经济交咗俾美国，所谓沦为美国嘅啊，叫经济殖民地，呢个叫系。点解系？因为你好彩，呢个系你一种幸运同埋幸福。啊，呢个新嘅叫矿藏殖民主义，系最有效保证乌克兰战后复苏同埋和平嘅一着妙计。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左翼左交社會學家話咩？美國俾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啊，嚇呢啲係世界警察啊，呢啲咁嘅垃圾理論全部收爹，係嘛？嗱，而家呢個樣嘢係咪最靚？能夠計算得到嘅咧，呢個計劃係最聰明嘅，係一石數鳥，而且咧仲喺呢幾日係炸呢、這個也門啊，喺呢個所謂嘅胡塞青年運動恐怖組織，我炸俾你睇。另外就同伊朗嗰处咧再警告，你而家唔好再撑也门呢个恐怖组织。我知你系佢幕后老细，呢、這个由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咧系正式系警告。伊朗开始倾啦，倾嘅伊朗两个地方出现大爆炸，一个咧就系个港口，系一个咧火药库，另外系一个沙漠中部嗰处咧，据说系一个储藏伊朗制造无人机啊，系一个仓库。并拎棒龙就咧出现一个咧大爆炸，嗱呢啲咧就系 Donald Trump 咧就 show 一个实力俾你睇，就亦都俾普京睇。嗱而家你唔好乱嚟，我喐你只马，你有两个契弟咧就喺下边，一个就系伊朗契弟一个咧就系也门呢、這个胡塞嘅恐怖组织，所以咧一定要打狗俾主人睇。我随时将你伊朗系当做中国喺南中国海嘅菲律宾，而家成日讲啊嘛，中国要攞菲律宾嚟制旗啊嘛，吓未必系打台湾嘛。等你喺度讲紧嘅时候 ，Donald Trump 已经将也门同埋伊朗嚟到制旗，喐咗伊朗啦，两镬大爆炸，你冇证据啊，系捉到系咪美国喐手啊，定系美国叫以色列嘅特工喐手添啊？咁你嘅伊朗可以点啊？我就炸你个军火库同埋无人机嗰个储藏基地，你俄罗斯普京你点啊？你出手啊，系嘛？嗱呢啲咧就系咧 art of the deal， 就系呢、這个Donald Trump 将佢喺纽约做生意嗰、那个倾讲数同埋倾偈嘅艺术咧，就用喺国际政治呢一招咧，到目前为止嘅布局系非常之聪明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